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3章马尔福庄园第72集。 他们都退了几步，为自己的收获而感到惊讶，而哈利头痛欲裂，仍在努力维持着不走神，却想不出一句可说的话。片段的景象不断从他的脑海中跳出，他正在黑色堡垒的高墙周围飘行。不，他是哈利，被绑着，没有魔杖，处境极其危险。仰望着最顶层的窗户，最高的塔楼，他是哈利，他们正在小声讨论他的命运。该起飞了。 去魔法部？ 去个屁魔法部！ 格雷伯克吼道。 他们会抢了功劳，让我们看都看不到一眼。依我说，就直接把他交给神秘人吧。 你要把他召来，召到这儿？ 斯卡比奥充满敬畏和惊恐地说。 不！ 格雷伯克咆哮道。 我还没有。据说他把马尔福家作为基地，我们就把这男孩带到那儿去。 哈利猜到格雷伯克为什么没有召唤伏地魔，食死徒为了利用狼人让他穿上了他们的袍子，但只有伏地魔的核心集团才会有黑魔标记，格雷伯克还没有获得这个最高荣誉。哈利的伤疤又灼痛起来，他跃进了黑夜，向上直飞，到了塔楼最高的窗口。 肯定是他们，如果不是的话，格雷伯克，我们就死定了。 这里全是他！ 格雷伯克咆哮道，掩盖着自己刚才的窘迫。 我说这个就是鲍特，他加上他的魔杖，一共20万加龙。如果你们胆小不想去，就都是我的了。而且运气好的话，这个小妞儿还可能送给我。 窗户是黑石块上极窄的缝隙，人钻不进去，透过它刚刚能看到一个瘦骨嶙峋的身影，蜷曲在毯子下面。是死了还是睡着了？ 好吧， 斯卡比奥说。 好吧，我们跟着你。那么另外几个呢？格雷伯克怎么处置？ 一起带上，有两个泥巴虫，又是十加龙，把那把剑也给我。如果是红宝石的，又能发一笔小财。 犯人们被拽了起来，哈利能听到赫敏急促恐惧的呼吸声。 抓住，弄紧点，我来对付波特。 格雷伯克说着，一把揪住哈利的头发。哈利感到那长长的黄指甲划破了他的头皮。 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 他们拖着犯人幻影移行，哈利挣扎着试图甩开格雷伯克的手，但是毫无希望。罗恩和赫敏被紧紧地挤压在他的两边，他抽不出身，他肺里的空气被挤了出来，伤疤灼痛得更加厉害。他像蛇一样挤进窄窄的窗口，轻雾一般飘落到小牢房式的屋子里。他们降落在一条乡间小路上，犯人们踉跄地撞到一起。哈利仍然肿着双眼。适应了一会儿后，他看到一副断铁大门，后面似乎是一条长长的车道。他心中微微地松了一口气，最糟糕的事还没有发生。伏地魔不在这里。在哈利努力抵御的那幅画面里，伏地魔还在一个陌生的堡垒般的地方，一座塔楼的顶上。至于伏地魔得知哈利在这里后要多长时间才会赶到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一个搜捕队员大步走上前，摇晃铁门。 我们怎么进去？门是锁着的，格雷伯克，我不能。 他吓得往回一缩手，断铁正在变形， 抽象的卷花图形扭曲成一张可怕的面孔，用回音铿锵的声音说： 说明来访目的，我们抓到了波特。 格雷伯克耀武扬威地咆哮道： 我们逮住了哈利波特。 大门立刻打开了， 跟上。 格雷伯克朝手下说道。犯人们被推过大门，压上了车道，两旁高高的树篱掩住了他们的脚步声。哈利看到他的头顶上空有个幽灵般的白色影子，接着发现那是一只白孔雀。他绊了一下，被格雷伯克拽了起来。他侧着身子踉踉跄跄，和另外四个犯人背靠背地绑在一起。他闭上肿胀的双眼，让伤疤的疼痛暂时战胜自己，想知道伏地魔此刻在做什么，是否已经知道哈利被抓到了。薄毯子下面瘦弱的身躯动了一下，转过来朝着他，骷髅般的面孔，眼睛睁开了。那个虚弱的人坐了起来，深陷的双眼盯着他，盯着伏地魔，然后笑了，牙齿几乎掉光。 你来了，我向你回来的。终有一天，但是你此行毫无意义。我从没拥有过它。你撒谎！ 伏地魔的愤怒在他体内跳动，哈利的伤疤痛得似乎要炸裂了。他把思维猛拉回来，努力维持着不走神。犯人们被推搡着行走在碎石路上，光线照在所有的人身上。 怎么回事？ 一个妇人冷冷的声音问道。 我们是来见神秘人的。 格雷伯克粗声回答。 你是谁？ 你知道我？ 狼人的声音里透露出愤恨。 芬里尔·格雷伯克，我们抓住了哈利波特。 格雷伯克揪住哈利，把他拖过来面朝着灯光，迫使别的犯人也跟着转了方位。 我知道他连中了夫人，但就是他。 斯卡比奥说道。 如果你靠近点看，可以看到他的伤疤。还有这儿，看这个女孩，就是一直跟他同行的那个泥巴种夫人，毫无疑问就是她。我们还拿到了她的魔杖，在这儿，夫人。 从肿胀的眼皮的缝隙间，哈利看到纳西莎·马尔福正在查看她肿起的脸。斯卡比奥把黑刺里木魔杖塞给了她，她扬起了眉毛。 带进来吧， 他说道。哈利等人被连推带踹地压上宽阔的石阶，进了两边挂着肖像的门厅。 跟我来， 纳西莎说，领着他们穿过门厅。 我儿子德拉科复活节放假在家，如果真是哈利波特，他会认得的。 在外面的黑暗里待久了，客厅里的灯光使人眼花，哈利的眼睛尽管都快闭上了，但也能看得出房间的宽敞气派。天花板上挂着水晶的枝形吊灯，深紫色的墙壁上挂着更多的肖像。犯人们被搜捕队员强行推进去时，两个身影从华丽的大理石壁炉前的座椅上站了起来。 怎么回事？ 一个熟悉的可怕的懒洋洋的声音钻入了哈利的耳朵，是卢修斯·马尔福。哈利现在惊慌起来，看来是没有出路了。当恐惧增加时，抵挡伏地魔的思维就变得比较容易了，尽管伤疤还在灼痛。 他们说抓到了波特。 纳西莎冷冷的声音说。 德拉科，过来。 哈利不敢正视德拉科，斜着眼看到了他。一个比他稍高的身影从扶手椅上站了起来。淡金色头发下是一张苍白尖细的模糊脸庞。格雷伯克又推着犯人们转了起来， 让哈利站在枝形吊灯的正下方。 怎么样，男孩？ 狼人用刺耳的声音说。哈利正对着壁炉上的镜子，那是一面镀金大镜，镜框上有精美的涡卷纹饰。透过双眼的缝隙，他看到了镜中的自己。这是自离开格里莫广场后的第一次。他的脸硕大无比，亮晶晶，红彤彤的，所有的面部特征都被赫敏的咒语扭曲了。黑发披到了肩膀上，嘴巴周围有一片黑色阴影。若不是知道自己站在这里，哈利可能会纳闷，是谁戴着他的眼镜。他下定决心不说话，因为声音肯定会使他暴露。德拉科走近了，哈利仍避免与他目光接触。 怎么样，德拉科？ 卢修斯·马尔福急切地问。 什么？是哈利波特吗？ 我不能，不能确定。 德拉科说。他和格雷伯克保持着一段距离，而且似乎像哈利不敢看他一样，不敢看哈利。 仔细看，看呀，走近点。 哈利从没见过卢修斯·马尔福如此激动。 德拉克，如果是我们把波特交给了黑魔王，一切都会被原谅。 我希望我们不要忘了是谁抓的他的，马尔福先生。 格雷伯克威胁道。 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。 卢修斯不耐烦地说。他自己靠近了哈利，一向没精打采的苍白面孔凑得这么近。哈利从肿眼皮的缝隙中也能清晰地看到那张脸的细部。哈利的肿脸像戴着面具，他觉得自己是在隔着笼子的栅栏朝外面窥视。 你对他做了什么？ 卢修斯问格雷伯克。 他是怎么搞成这样的？ 不是我们搞的。 我看很像是遮人咒， 卢修斯说。他的灰眼睛扫视着哈利的前额。 那里有东西， 他小声说。 可能是伤疤，绷得很紧。德拉克，过来，好好看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 哈利看到德拉克的脸凑到了自己的眼前，在他父亲的面孔旁边。两张脸非常相像，只是父亲激动得难以自制，而德拉克的表情是很不情愿，甚至有点害怕。 我不知道， 他说，然后朝站在壁炉边观看的妈妈走去。 我们最好搞清楚，卢修斯。 纳西莎用她那冷冷的声音清楚地对丈夫说。 完全确认是波特之后再召唤黑魔王，他们说这是他的。 他正在仔细查看黑刺李牧魔杖， 但是他不像奥利凡德描述的。如果我们搞错了，把黑魔王白白叫过来。记得他是怎么对待罗尔和多洛霍夫的吗？ 那么这个泥巴种呢？ 格雷伯克吼道。搜捕队员又把犯人们推得转了过去，让灯光照着赫敏。哈利几乎被拽得摔了一跤。